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午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I'm gonna get super lit,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Only way to get over it,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Now that you're done with dirty, done with dirty, yeah. Boom, I gotta get super lit,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m gonna get super lit, boom, boom, super lit. From my car that got me the girl that dumped me last month, and I'm stuck paying her family plan off. Hold the phone right there, just a minute, man. You know you can change shit around in a minute, man. Even though you pushing around in that minivan, when you getting home, you know you're gonna get super lit, like you ain't never did before. I'm talking Netflix and Nutella on the kitchen floor, and I feel like I got a little luck, and everything is cool until the sun come up, and then it's back to reality, the same old tragedies, back to my old ways. Like, please don't be mad at me. You know it's just a habit when I hit traffic. Even bad news got me laughing. I'm gonna get super lit, boom, boom, boom, super lit, boom. That I want when I'm breaking down Doritos on my mac and cheese in the kitchen whipping Martha recipes, and with negative energy will never get the best of me, and you'll never get the rest of me. Now I'm super lit, boom. We gonna get super, super lit. We gonna get over, over it. Now that you've done me dirty, now that you've done me dirty, now that you've done me dirty. Let's all get super lit, hey. We're gonna get super, super lit, so we can get over, over it. So we can get stupid, super l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这首非常轻快好玩的 Super Late，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呢是阳光灿烂的周一，也祝大家在今天能够心情愉快。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刚这首 Super Late 来自的是一个这样一个独立音乐人哈，那是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像是咬着自己的嘴唇在说话这种感觉。来听歌放松一下心情，让我们这个小时可以让自己的思绪飘得更远一些。下面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

you almost every night. I wonder what would happen if I call you to say hi. Would you yell, go to hell and hang up the phone, or suggest that we met somewhere alone?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but I'm so lost without ya. Now I really wanna know. About me 这首歌来自 Benjamin Ingrosso，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跟着节奏一起来放松一下。接下来换一个风格吧，来听一听，感觉像是一个歌剧，又像是和爵士进行融合的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是 Mr. Miss。经常听节目会发现，我经常很喜欢放他们的歌曲哈。之前在这个金曲奖也是获得了最佳新人奖的 Mr. Miss 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是内地的爵士乐演唱组合，一个叫做刘恋，一个叫做杜凯，这样的两个人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参加过很多的活动了。未来期待他们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今天来听一听和我现在状态很像的一首歌曲哈，叫做晚期拖延症患者。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自己确诊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病呢？好像什么事情都要等到一个最后期限，在最后期限之前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时间呀、机会呀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给自己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治疗一下自己吧。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你一拖再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你日复一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导师交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了，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

首来自阿肆的《预谋邂逅》。如果所有的邂逅都可以让我们预谋一下，准备好什么时候见面，以什么样的形式的话，那可能这个世界就少了很多的缘分，少了很多的偶然和必然。之前说过，说这个拖延症哈，确实是最近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一直觉得好像还有时间，总是好像那种，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会提不起来这个劲儿，总觉得在这个时间之前我还是有机会的，可能会先去忙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真的只是在无意识的消耗时间。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如果把拖延症治好之后，我们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甚至其他的事情的效率都会提升很多。所以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治愈自己，然后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来治愈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把你的心情发送过来。继续来听一听歌曲，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下面让我们深呼吸一口气，跟着这首歌一起来感受一下气息有多么重要。这首歌是许哲佩在2001年发行的一首歌，当时他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就是一首很考验大家肺活量的歌曲，名字叫做《气球》。 心里慢慢

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首《浮躁》是来自王菲的声音，听到它你会觉得很熟悉。而这首歌当时是窦唯、张亚东加王菲这样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巅峰的代表作，当时的那一张专辑也叫做《浮躁》。而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歌曲创作过程当中去刻意淡化了作品当中词作的地位，就是这样一种用《浮躁》这两个词来讲述这一段情感，这一段思维到底要讲什么。而歌曲大多数都在吟唱，而且是非常简单的重复，去强化这种情感。可能这种尝试在当时来看是很前卫的，那现在听来依然是不过时，一首由意识去引导的这样一个概念专辑。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听这样的歌曲，感觉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上半时段放了一首歌曲，那一首非常有味道的乡村歌曲 Crying in the Rain， 当时 Dan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歌曲，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乡村歌手唱作人。而王菲不用我们去多做赘述了，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说说下面这一首歌，也是创作歌曲很厉害的一个人，编曲很厉害的林俊杰。 他在作曲方面总有一种特别的天赋，而他也经常会给其他的歌手去写歌去作曲。这首歌当时是我在应该算是后蔡依林时代吧，早期的时候我们归纳他像其他的歌曲什么说爱我呀这一系列的唱跳的歌曲非常的多。那后期的时候包括我重新认识他是从这首歌开始，这首歌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获奖的一首歌曲，2014年发行的一首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而这首歌也是林俊杰作曲。听一听这样的不一样蔡依林第三人称。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风中的阳光，这是吴青峰填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是在2013年发行的。裂缝中的阳光，这样透过来，好像给自己这个释放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指引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在你想要去完成一些事情，可能是考试，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因为梦想坚持而感觉自己茫然无措的时候，听听这样的歌曲，可以让自己重新找到这样的力量。再来说说一位也同样是作词作曲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歌手，她

扎起无声和穿一程白鹿先生睡眼朦胧灯亮难睁只有旅人脚印早迷生命临近船只桥头无可失意生存如鬼吞没纸笔古老歌谣温柔一样异乡的叹息的惆怅让我脱下捆绑孤绝沸腾让我往水面萤火赤裸模样让我了却遗忘无辜与刀藏让我稀释朝花儿破轮回复望 这一首歌来自崔开潮《含笑有白鹭》这是他2016年重新再录了这样一个版本之前听到那个版本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符合当时的年龄所以在一段时间洗礼之后再重新去录歌曲又融合了他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最近也经常看到一些小现场有他的出现也是期待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这里是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在你听歌的时候如果想要找到有没有人和你一样的心情那就加入我们吧在这样的一个小时里一起分享我们的心情一起分享我们生活的点滴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今天天气真的非常不错也预祝大家在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看看时间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 True Colors 它是来自 Tom O'Dell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鲜肉哈90年出生现在已经得了很多奖了当时是在英国的布莱顿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音乐的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吧那也祝大家在今天能够开心快乐